出發 D100 還聲於民 D100 大聲台重新出發啦 傻姐重新出發我已經準備好了智能手機固網電話電腦網絡收音機 Internet Radio 哇阿聰你拿這麼多東西做什麼啊 24小時聽 D100 大聲台當然要準備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機可以免費下載 D100 大聲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尋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話還可以用香港網台 App 搜尋 D100 得了電腦上網去 D100.hk 網頁 如果用 iTune 聽的話 On Library 之後揀 News 再搜尋 D100 得了固網電話可以打1831100 網絡收音機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輸入 live.d100.hk 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 i2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聽 要聽要看大班林毓華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還可以登入蘋果日報網頁或者下載蘋果 App 得了 D100 大聲台重新出發有更多更好的收聽方法 Running the race, brought to you by Ed Chin. This week, Ed and former fund manager Charles Schmidt will touch on the topic from repentance to redemption. Charles had his success, but went through a dark and difficult time in life. This is a story about from success to true significance. See you on Sunday at noon at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錢志健會帶給你一個前基金經理的重生故事。星期日中午12點對沖人生路見。 Running the race every Sunday from noon to 2 p.m.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们不想见到占领中环是发生但是如果中央违背他的承诺这个就是将会出现的情况我们是别无选择 民主大家都理解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点37分大家听紧的是正在进行环球广播的 D100 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我就是郑京翰我隔离那个呢 林伯林毓华 林伯今日的头条新闻例牌要讲一下的了我们大家帮大家看报纸啊大公报头条边境严执法确保零配额梁振英双非压力法律解决即是什么意思呢法律解决又去释法不通终审法院呢日前呢判这个政府外佣居港权胜诉不过就不听你这个政府之敌保持返司法独立不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释法于是乎双非居港权的问题悬而未决行政长官梁振英就说法院判词厘清了一些重要的法律观点他强调政府重视双非婴儿对香港医疗教育这些造成的沉重压力会继续在法律体系中寻求解决方法即是讲完等于没讲唉还有一样东西昨天港大做了的民意调查呢香港市民普遍对梁振英的信任程度创了新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这个叫高民望的高永文呢昨天另外一个场合表示说呢当局会继续透过一系列的行政措施确保双非零配额的政策持续下去除了私家医院的配合之外呢出入境关口执法人员仍会继续非常严谨地执法高永文又说呢有信心维持双非 零配額的政策直至法律層面有解決的方法，即是話俾你聽咧，梁振英當日選舉的時候話零雙非咧係呃你嘅，咁所以點解香港人對梁振英唔信任咧？的而且確亦都係有原因嘅。《東方日報》嘅頭條咧就真係風波裡的茶杯，茶杯裡的風波啦，就講一間五華學校啊，五華學校咧啊小食部啊一個勞資糾紛，咁啊做咗《東方日報》嘅頭條啊，天主教 佢都喺度玩啲文字嘅啫嚇嚇， 學生近日喺網上邊發動千人罷食， 嗯 啊抗爭。拯救嗰间学校小食部服务师生长达十年嘅凤姐， 嗯， 如果睇标题咧，我初初都未误导嘅， 误导， 我以为五华哇一千个学生去救嗰一流凤嘅凤姐， 嗯， 性工作者哇坚，点知原来咧系小食部做咗十年嘅一个同事， 嗯， 啊叫做凤姐嘅，唉，你话睇咗条新闻咧就睇咗条头条吓亲你，睇完之后就笑餐懵嘅， 嗯。 AM 730呢就话传呢个蔡显明黄文渊退出，于是乎呢肥佬黎个如意算盘呢啊撤 唔肯得啦， 撤退台湾 啊 美梦成空有可能。嗱，一传媒以175亿新台币， 嗯， 即係折约呢但係45亿港纸啊嘅作价呢就预备将台湾传媒业务呢全部賣俾呢個啊台灣嘅財團，咁， 嗯， 啊而家又零生枝節啦。有指話買家當中，旺旺中時集團嘅總裁蔡顯明同埋台塑集團嘅總裁黃文淵咧，喺原定今日屆滿嘅交易限期前咧決定退出，咁講令到交易難尾。嗱，啊，報紙咧就個個都喺度講緊咧，就話。呢啲係傳言啦，咁， 嗯， 但係彭博咧就引述一傳媒嘅發言人 Mark Simon 咧，啊買賣雙方係唔會延長呢個合約交易限期嘅，集團已經取消出售平面媒體業務嘅計劃，而一傳媒咧將會回歸嗱，啊，撤退再回歸啊台灣嘅印刷傳媒業務，但係會繼續咧尋找買家咧出售呢個電視業務。台灣嘅傳媒又話咧，一傳媒行政總裁葉一堅咧，琴日已經翻總部啦，做翻嘢啦。 嗯， 咁如果你睇咗今日嘅《蘋果日報》嘅沙膽紅咧，啊，即係呢個蘋果嘅總編輯啊，啊， 香港版啊， 啊，佢就話咧，啊，睇完佢你都明噶啦，即係話咧，肥佬黎咧呢，這個一傳媒啊，台灣嘅啊呢，這個印刷媒體咧。是不賣的， 嗯， 我如果看看信報就很過癮的，啊，如果看看信報紀曉峰那裡呢好像金針集呢就說肥佬黎被台灣佬玩殘了，啊，即是做了 due diligence，啊，入去，啊，查了你數， 查了數又沒有興趣， 看完之後散水， 咁呢啲咪意图攞到人哋嘅商业秘密咧吓？ 所以肥佬黎咧点样叻法咧？我哋香港人咧去到台湾咧，都系唔够台湾人 苦落平阳系嘛？ 咁啊，等于呢个蔡显明嚟到香港，俾亚视玩到残咗一样啦。地头过江龙点都唔及地头虫嘅头条日报啊，就北京租铺租咗个寸件铺啊，跟住俾人刑毁。啊！呢、這個出名嘅料理店咧，啊， 日本名店啊， 呢間係日本名店，有香港人開嘅喎， 啊， 叫道谷日本料理， 嗯， 啊，呢間正嘢嚟，呢間 係唔係呢個係你都係攞人哋日本嗰個授權去做嘅， 咁但係做得大過日本嘛，肯定，你唔知值好多錢嘅，而家淨係殺上啊，都要啊，講緊3亿啊，即係話你喺北京做生意咧，唔理你做大生意、小生意咧，喺國內咧。有錢嘅又好，冇錢嘅又好咧， 嗯， 啊，一樣咧都係俾人蝦嘅， 嗯， 即係呢個古仔又證實咗一樣嘢咧，啊，過江龍不及得地頭蟲啦。申報就話要十問李嘉誠，點解要十問李嘉誠咧？啊， 長和系呢昨日公布 那個是傳媒提問是吧 大批傳媒爭相追訪集團李嘉誠一年一度世界首富之一、啊、李嘉誠做棟篤笑是人都湧去看的了、提問的範圍十分廣泛由集團未來發展的業務去到特區政府樓市的措施樓價集團拆售這個服務式酒店、啊、雍晴軒啊、去到对未来特首必备的条件个人捐款就算连到限奶令还有近期、啊、多宗伦常惨剧传媒呢都走去、啊、问超人 还、啊、问超人怎样教细路、啊、 而这个精神奕奕的老人家呢李嘉诚就逐一回应传媒超过十个不同范畴的提问当中呢、有很多金句啊，轻松风趣咁讲， 都有啲提问系唔答噶吓、啊，问到话你点睇政改嘅过渡安排啊？不评论，啊又问到诚信问题啊嘅人系咪唔适宜做特首咧？又唔评论， 讲咗嘅系嘛？做特首一定要讲真话。于、啊、是乎，我哋有啲网友咧就话李嘉诚都听呢个 D 一百。咁另外呢就对于呢个占领中环呢李嘉诚系冇表态㗎。咁好过啲柴仔好过你老细㗎。扑到出嚟呢反对占领中环你呢嗌返去请假啲细伯啦。喂细伯都唔敢讲嘢。都唔敢出嚟讲话。 你唔讲唔系应该唔敢讲 系 咪 起码佢唔系。起码即系佢唔会话反对占领中环，啊冇出卖到自己嘅人格， 唔表态啫噃， 唔表态已经好难噶，咁啊见你老细点解要表态？咁梗系有压力啦，你做生意嘅，你唔表态点得啫？而家所有人排晒队出嚟表态啦，嗱、今日你睇到噶，各有各表态，有钱佬排长龙，由你老细带头，开始反对占领中环，危言耸听。另外呢一边呢蔡东豪啊我啲老友记呢、就个个出嚟表态就话我要占领中环。明报。 陆拱南都有喺富刊有讲喺呢个外国报章。 边个啊 陆拱南啊。 佢而家反对占领中环啦。呢个唔系人嚟嘅呢个唔使理佢啦。做飞机嘅无端端。我都唔明点解退咗休一个文学处处长会咁鍾意玩政治嘅。明报。一份呢冇咗公信力嘅报纸一份呢店大欺小嘅报纸访问完人哋唔同意你话你个访问误导竟然夠胆话呢你诽谤我告你我保留呢个追究嘅权利。咁琴日呢严敏华嘅妈咪严妈妈呢亦都有打电话去俾阿小班嘅，就话即管放马过嚟明报，佢未惊过。咁我哋 D 一百立场都系噶啦，我哋就系引述严敏华所谓诽谤性言论嘅媒体。如果明报要告一 D 一百咧，又即管放马过 來。哦，串烧埋系嘛？ 唉，咁梗系啦，呢、這个大佬啊，店大欺小咩？明报啊，啲太监出嚟讲嘢啦，田北辰咧就引述。权威人士要求结束专政呢就即是对抗中央即是个个都讲不出什么叫做爱国爱港啊怎样才是有资格选特首怎样才是没有资格选特首呢就没有人讲得清楚的。就是田北辰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他引述权威人士不知道是不是拆紧鞋的柴仔跟他讲。就说呢任何人曾经提出过结束一党专政的呢就即是跟中央搞对抗咁即是话呢你就唔使旨意参选特首啦咁讲。田北辰昨日接受呢份店大欺小嘅明报专访嘅时候话喺深圳呢、這个座谈会完咗之后呢佢曾经同与会嘅权威消息人士通电话。与会权威消息人士第一好过瘾嘅开完会之后佢就從 咁呢位權威其實有份參加嘅 、有出席嘅，有權威嘅，又有消息嘅，即係有料到嘅人，但係都係通電話啫，都唔係當面講喎。當時咧，佢向呢位權威人士表示話，根據香港立法會選舉結果咧， 在香港有六成人是支持泛民主派的，认为如果中央表态泛民不适合做当特首，就即是抗衡六成香港人的意愿。这个田北辰借人把口想讲一下人话，算了，讲人话我都支持的。田北辰就说他在权威人士表明香港人的关注，他举例说， 就着李旺洋和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表达意见或者评论六四事件，算不算对抗中央呢？他又说对方表示社会评论中国政府处事不当，问题不大。于是乎田北辰又说，他又要问了，如果有人要求结束一党专政，要求内地三权分立，是不是视作对抗中央呢？ 田北辰有引述所谓权威人士、权威还是消息人士，对方回应说，是他引述对方解释表示反对中国基本政治议题和核心理念，就是代表与中央对抗。那么无名无姓信不信得过？很简单的，抽丝剥茧如果做记者的，我们一会叫我们的记者，我们周鹏去，周鹏就是我们的监制，黄德全就 查一下当日有份出席深圳临时立法会，即是在2013年临时立法会死灰复燃，在深圳开会，有多少个内地人士？现在我们所知就只有三个，一个叫王光亚，一个就张晓明，应该就是这三个，不过 他说与会权威人士的消息人士，好过瘾，与会的权威消息人士，即是说不是那三个，因为那些不是消息人士，应该就帮那三个人玩公事包那些人，又或者在大陆好过瘾，你上大陆你就找个司机车来的，司机是叫师傅的，但是师傅好过瘾。 你去哪裡去哪裡，你吃飯和在一起吃的，興奮大陸，可能會跟這些消息人士、權威消息人士的消息人士，那這些都是接近權威人士，非常接近。在大陸你知道官廠的車，第一就沒有玻璃在中間，即是說什麼聽到的，收了，還有上面的師傅很過癮的，那些司機你說話要加上口的。 即是他老闆說話他都加上口的，可能他就在司機裡拿到了，我終於知道了田北辰的消息來源就是師傅。信報財經新聞，就李嘉誠叫買樓自住就OK，不要炒樓啊大佬，他不靈都是這樣的，叫人量力而為，今次好像沒有說量力而為，只是說你總之你買一層樓，你有能力買來自住OK， 你买来炒楼就OK。经济日报都是讲李嘉诚，李嘉诚就规模所限，分散在香港的投资，说香港营商环境不会太差，不会裁员。不过讲到他会回购股票的时候，他说他没什么cash，有，真的没以前那么多，因为他说只是给李泽楷给了100亿。 他买这个ING，他没说他给了买什么，他说给了100亿，记者就问美金，他说港纸，他说美金，美金说不是，接着有人说你给了1000亿，李泽楷，李嘉诚就说1000亿你说的，我没说到的。另外爽报的头条就是TVB的主播， CCTVB的主播， 这个叫吴景黎，为什么读俊呢？那个是那个景，那个字怎么读俊呢？那个字应该怎么读呢？那个字就是要看英文，那个字就是牛拖住后面那个扒，那个字怎么读呢？我这个电脑真是弊家伙。 呈现不到这个，看回这个影印本先，变了鬼字，变了个乱码字，不要紧，有个姓吴的 CCTVB的主播 收到把军刀，他就说，只是开信刀而已，不是军刀， 军刀，有些报纸说开信刀， 很大把的大佬，军刀来的，拍照出来的。 他就說第一,他最近沒有報過政治新聞,還有他又沒有圖式新聞 CCTVB很多圖式新聞 最近就停了,叫他們暫時不要上班。那女人回來了?我知道,你又知道。你報紙,花標才要看一下。 無線新聞報過去亦曾經接獲恐嚇郵件,在2007年8月,無線收到分別被財經透視主持龔偉儀、記者陳佩瑩和電視廣播城接待處負責人等6封信。當年收到交刀叉和金屬餐刀,這次收到軍刀。 不知道什麼事了,任何這些恐嚇的事情 接著說李嘉誠撐政府辣椒正確,我相信這是主觀願望,這張報紙的,成報,你想想,有哪個地產商會撐政府的辣椒的,所有地產商在這裡,依牙鬆過,成報,重溫歷史,是甚麼呢?溫什麼歷史呢?林毓華? 我說很多名人和香港結緣重現蔡元培、張愛寧這些文人的足跡港島南區打造文學徑他們說出了這篇獨家報導之後就引起讀者廣大興趣好像這張紙是全港銷量最高的報紙燒紙最高是用來燒的 不知道是否梁出添,現在《城報》應該有的,他說他們讀者希望報導多些內地名人和當年香港有關的歷史,讓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香港有更深刻的了解。這是國情教育,現在的年輕人懷念過去,現在你還要說過去,這份《城報》政治不正確,說說一下之後,我們年輕人覺得原來在回歸之前, 港英統治的年代,原來香港這麼浪漫的,又會拿一支龍絲旗出來的,《城報》這件事,分分鐘下個月沒有糧出,這樣搞法。英文《虎報》,我想都是講一傳媒的,又是講一傳媒的。 就不是叫蜜箱其類,亦都不是叫純寒齒亡,這些叫同行如敵國,這些就叫做套死湖碑,過個拍爛手掌,肥佬禮,抵死囉,賣不到囉,發不到達囉,返返台灣啦。他們有引述就說,蘋果的在股票今年跌了16.8%,都市日報,都是講李嘉誠的,情報,還沒執,又是講李嘉誠的,又是叫人不要炒樓。接著這份文匯報,又是講李嘉誠的,你有多厲害啊,人家開這個 每年的各個角度不同的,業績報告,開股東大會就要出廣告的,李嘉誠就不用的,還要做頭版。李嘉誠,他就說李嘉誠很欣賞中國夢,跟著列了外國三個標準,講真話,做實事,有貢獻,我告訴你,很嚴重的,這九個字。第一,人都知道梁振英不懂講真話的,第二,人都知道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從來沒做過一件實事。 所以你剛才要提他,要抓緊,要做實事。做了特首之後,從來對香港沒有貢獻。李嘉誠的潛台詞,就是對不起了,梁振英下台。 你跟著你講了這個《蘋果日報》的頭條,你似乎真的。 《文匯報》就由衷欣賞中國夢，《文匯報》都是說這件事的，說真話做實事有貢獻，香港這個是時間家，為什麼超人做了你的代言人嗎？做了你D100代言人，說真話行頭，真的，說真話是普世價值，只有說假話的人，晚上睡不著覺而已。 你看看我隨時睡覺的，你現在叫我switch on，我可以睡著了。你有沒有這個稿子？阿青這樣做直播可以合著啊？阿青是這樣的嗎？不知道啊，那天我聽的。你又說他是非。我聽節目，我告訴你，我星期六也有聽節目。他在聽歌，合著眼。欣賞著是吧？我跟你聽歌的。坐第一行，單邊的位置。我一分鐘找你回水，四百八。聽新聞。<笑> D100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有张曼燕报道新闻。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在南非德班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其中一个焦点是商讨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但在会前举行的金砖五国经贸部长会议上未能就银行的资金来源以及银行在哪里设立的问题达成一致。有份与会的俄罗斯财长会后说，会议有正面成果，但未有 就设立银行作出决定。代表中国与会的商务部副部长陈健表示，银行今后将怎样具体运作，仍需要进一步商讨，但只要当地市场有需求，银行就会提供金融服务。 塞浦路斯金融部门正努力准备银行在当地星期四重开，央行行长梅特里亚德斯形容要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令银行在今个月16号关闭以来再次遇上营业。他又透露将对金融交易实施临时性措施，但没有交代详情或者实施期限，只是强调需要挽回民众对银行的信心。他证实超过10万欧元 的存款将会蒙受大约40%损失，对于原定大部分银行可以在星期二重开，但突然统一押后日期，梅特里亚德斯解释，当局必须这么做，因为重开日子不一致，只会触发更严重的挤提。他重申，塞浦路斯正处于关键时刻，政府同央行亦已计夜工作。 美国总统奥巴马委任皮尔森为特勤局局长，成为该局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局长。皮尔森将取代今年2月退休的前局长苏利文。几名特工在去年4月被外派到哥伦比亚，准备保护奥巴马出席领袖峰会时爆出在酒店召妓的丑闻。53岁的皮尔森是资深特工，他在1983年加入特勤局。奥巴马的 任命不需要经过参议院通过。美国新泽西州一名4岁大男童在家陪伴病逝的妈妈生活近一星期之后，因为死者尸体发臭，先被大厦管理员揭发，男童因为严重缺水和营养不良已经被送院治理。当局相信男童在妈妈病逝之后，因为无法开启雪柜，至少有5至6日未有进食，而由于居住单位 大门被铁链锁上，男童亦无法外出求助。当地警方又指，男童并不知道妈妈经已离世，过去几日仍然不断为妈妈的尸体擦上润肤膏，希望妈妈尽快苏醒。 本港一名女子在深水埗汝州街一个单位诞下婴儿，婴儿送院后死亡，事发在清晨5点多。 警方通缉一名男子，涉嫌同香港仔鸭脷洲中刑事毁坏案有关。被通缉男子年约30岁，身高大约1.5米，肥胖身材。寻日下昼大约3点，一架轻型货车嘅司机同埋一架私家车嘅司机喺鸭脷洲桥路同利东村道交界发生争执，私家车内一名乘客用遮击碎轻型货车嘅车窗，之后同私家车司机离开，轻型货车司机同埋车上两名乘客受轻伤，警方将案列作刑事毁坏同埋袭击案调查。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560点，升111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3252点，升17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6399点，升20点。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雨。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00大声台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3月27号星期三的早上的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05分，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就排回去一个维园落桥位的。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呢，两边车多管道口，随时会间封的嘛。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是啦，刚才讲的啦，两边车多随时间封的嘛。西区方面是怎样呢？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去到临时街停一场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呢，排返去的油麻地停一场，其实是二转一线比较车多少少啦。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上桥位车多啲啲㗎，新界区嘅思瑞出返九龙呢分钟去到呢个世界花园，至于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排返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㗎。咁昨日网上同埋 WhatsApp 呢，好多人都收到一个短信㗎，就係、是、DSC 執笠清盤，喂，一眼望落去以为 DBC 咁快執笠同埋清盤嚇得我啦，唇亡齿寒道理之下当然唔想啦。原来谣传嗰间㗎嘛，家具电器连锁店德意思就话佢我个老友个家姐喺嗰度做㗎，而家就嚟全线執笠㗎啦，喂，千祈唔好买嘢，买嘢都唔好畀钱先啦，咁样人哋今日都登咗报纸㗎啦，就话呢啲係恶意中伤同埋诽谤表明会追究㗎。是啦，发放呢啲咁嘅信息嘅人呢，咩居心同行定係恶作剧就唔知啦。不过网上发放呢咁嘅消息呢，属于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刑事罪行。大家切勿以身试法啦。好啦好啦，揸緊车各位请緊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即系 Lion and Tiger 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半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D100 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期日上午八点到十点， 听风者陈玉欣、宇文、程思华。 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主持司马文、谭雁同，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两点到四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四点到黄昏六点， 旅游玩家。 黄昏六点到晚上九点， 黄金的旋律五加年 D 一百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 民， 还声于民。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嗱，严太就喺我电话旁边。 我喺佢哋当日咧第一次刊登我所谓我嘅意见嘅时候咧，我已经系打咗呢一篇文章出嚟噶啦。睇过呢一篇文章嘅网友都可以做证，我系一隻字都冇改过，即系我系企到硬晒噶啦。你明报，你即管去欺负我呢个辅导人家咯，我。你咁大个机构，你点样玩都得啦。 严太，你即系话明报放马过嚟啦，系咪咁啊？ 系。 好，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郑家富、吴志森、邝永轩 D 一百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不想见到占领中环是发生，但是如果中央违背他的承诺，这个就是将会出现的情况，我们是别无选择。 民主，大家都理解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听唔听到啊？谭耀宗啊，少数服从多数。 你识唔识咩叫少数服从多数嘅、啊？你以为佢识唔识啊？呢、這个人会识少数服从多数？ 好啊，头先阿田北啊神咪教佢咯。有六成人咧系投票俾呢个泛民阵营噶嘛？ 唔系，佢哋嘅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咧， 啊， 就系、是、咧。人多蝦人少，而所謂人多呢就因為在個比例代表制之下呢，他們拿四成選票再加上有這個功能組別他們呢就在個立法會裏面 分組投票， 的而且確呢就人多勢眾，不過這些人多勢眾呢只是代表少數人的利益，他又可以說代表骑在人民头上，骑在十四亿人民头上的共产党的利益都得。咁、你睇你嗰条数系点计嘅啫？即系等于梁振英话 N 年都唔选特首啊！咁你而家终于知道 N 系代表咩啦？就是十年八载嘅啫。咁所以你咪话，你听呢啲人讲嘢，佢哋所谓嗰种口硬无耻啊，你系完全咧。叹为观止嘅，琴日啦，小班咧同呢个吴志森嘅十级自由风咧，就用好多时间咧，就去分析咗、读咗呢一个叫做马恩国粗口大律师、一篇喺文汇报2300多字嘅文章。呢篇完呢篇文章之后咧、我觉得咧，应该大家写信，继续写信向大律师公会投诉。因为他的举止啊，是真的影响了大律师的声誉的。为什么呢？不是个政治取态。大律师不是神。很多大律师呢，就算资深大律师都好呢，都是柴仔。都是托大脚。你看个袁国强已经知道了。但问题是呢，你弄虚作假呢，这件事我觉得呢就绝对影响了大律师的声誉。 咁可以呢再去呢个大律师公会投诉。点解呢大家可以呢或者我哋一阵间叫呢个周鹏呢将佢嗰边大作啊。 铺上去啊。 铺上我哋个网页大家欣赏下 highlight 埋俾你去投诉去边一样嘢。佢竟然夠胆讲话澳洲啊选呢个总理啊。啲选民投票嗰时啊系唔知选边个出嚟㗎。佢竟然夠胆呢话澳洲嘅选举制度呢是当你选晒啲人出嚟啦嗰个党啦嗰个多数党执政之后呢然后佢哋先至再去选个党魁而嗰个党魁就会做呢、這个啊即係总理啦。 总理 喂呢个白痴嘅呢个即係黐线呢个噏不出嚟噏㗎。英国加拿大澳洲嗱啲英联邦国家啊英国叫首相啦因为有英女王啦。但其实是英中文的译音来的、其实所有都是 Prime Minister、Prime Minister 呢就即是总理、英国佬译做首相、日本仔都译做首相因为有皇帝、问题是什么呢所有这些讲的尤其是澳洲、他们去选举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他的党魁是哪个的嘛你选了他出来之后呢、这个党选了出来执政之后呢个党魁就顺理成章呢就做了总理但是是有一个情形出现呢就会产生这个所谓马大壮粗口大律师的讲法啦就是譬如那个总理他自己一定要参选的参加这个国会选举的参加这个大选的如果他失题的他选不到的那当然有问题啦那你咪那段时就真的要呢他的党再推一个党魁出来啦这个是有可能的我都讲了这个有你就不在这里捉事实但他写呢没写到这个人原因出来第二样东西选了出来之后死鬼了开心了心脏病发 大家你知 道被人刺杀被人行射那又会发生但是呢没有他所讲的一样东西嘛说澳洲你哋我哋澳洲人啊，讲民主啊，一人一票啦。喂，我 知选边个 都唔知选边个做首相嘅，做总理嘅。喂，唔好呃人啦，大律师唔可以咁样样嘅，投诉佢啦。唔使讲啦，投诉佢啦。唉，仲有嘅成篇文好多破绽嘅，跟住讲美国选举人票，佢都唔知美国选举人唔系人嚟嘅。唉，系计每个州，计你个得票比例啊。而定出你有几多张选举人票嘛？ 同埋如果系赢咗嘅咧，就系、是、全票佢得噶啦嘛吓。 唉，总之佢喺度乱噏啦。呢条友咧，而家要再投诉。跟住咧，所有听众，如果你曾经写过信投诉呢个马英国车大柏唔系粗口大律师嘅话咧，唔该继续咧 send 个 email 俾大律师公会。喂，你话我啲投诉你处理成点啊？ 交代一下吓。 喂，要做啲交代咩事啊，大佬？你大律师不是很爱惜羽毛的咩？不是觉得你大律师人高人一等的咩？所以呢就这个呢就叫做马英国粗口大律师。讲回头条先啦林华。正话讲到这个文汇报啦。文汇报呢就说李嘉诚呢就香港是我家。咁李嘉诚就讲咗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咁苹果都系用呢个做头条嘅。咁苹果直情呢佢嘅头条呢就直情呢画公仔画出场啦就帮阿李嘉诚做翻译啦谈爱国定义暗串梁振英李嘉诚话讲真话数实事有贡献啊要做特首太阳报就讲呢个电信商蛊惑招侵吞私隐唔回复就当同意焗住 唔系啊佢话叫你邮寄翻嚟啊佢话 咁即係话呢呢啲咁嘅电信商呢就贪得无厌执都捞埋。资讯科技界立法会员莫乃光呢琴日亦收到数码通客户嘅投诉。向该公司查询之后先知道可以透过电话或者门市以口头形式回复。批评呢间公司咁嘅做法呢系取巧。唔小心就抵闹，专登咁做咧就更加唔可以原谅。佢又批评嘅各机构等待新条例实施前一个月，先至向客户发出相关嘅通知，根本就博大雾咁讲。嗱，其实咧就讲翻2012年个人资料私隐修订条例嘅， 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听着了，下个星期一，即是4月开始实施。各机构呢，为了逼这个死线，就纷纷赶紧通知客户，说会使用客户个人资料作为直销。客户如果不愿意收到这些直销的信息，需要通知有关机构。不过市民呢，要逐个邮件回复。部分机构，譬如好像数码通咁咧，俾客户嘅电邮咧就话净系容许邮寄回复，但系咧有立法会员质疑咧，有关机构喺最后关头先通知个客户咧，根本就博大雾，建议当局咧应该仿效拒收信息登记册嘅做法，设立中央回复电邮，免咗啲市民逐间机构回复嘅烦恼。 我覺得這個電訊管理局不對，為什麼我們要告訴那間電訊公司，不是可以直接告訴你，我就是要垃圾。如果應該這樣說，我沒有說要你就不應該給我，說完了，為什麼要回頭來上網，很討厭的，你下載任何軟件，他要你按一下，你不能按，所以大部分人我們都是繼續 看都不看就不要，撞一撞也要，頭條就說完了，劉宇華，今天講報社論，快脆，因為個個拆李嘉誠鞋，不容易搞定，文匯報的社評，檢討機制房家風穩票價，不用看了，即是講港鐵。 為什麼又說4月底又6月底搞什麼啊？又加價，又要加價， 因為昨天造假那個政府調查什麼？你那個是統計處是吧？統計處出了報告，出了這個報告就證明我們香港有通脹，有通脹港鐵就可以加價了。那港鐵又加價，那 文匯報的兩個社評，一個就是規範旅遊保險宣傳，保障旅客的權益。東方都是講保險的，就講保險很多陷阱的，監管就好像有又好像沒有。信報的新聞，這個財經新聞的社評呢， 就鞋子輪，鞋一對鞋的鞋，可遇可點，金磚閣就急謀突破。為什麼講到一對鞋呢？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第一次外訪就踏入尾聲了，到目前為止 so far so good， 即是過程順利，國內外輿論反應正面，特別是第一夫人彭麗媛的表現呢， 更加令到此行添上了一些色彩。领导人提出了鞋子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以此比喻中国选择了自觉适合的发展道路，旁人不应也不宜。志源，不要阿志阿作，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买鞋，我自己去选， 就不用你幫我選，不用你幫我買。不過我不知道習近平他應該去出生的時候，應該經歷過文革，經歷過有沒有鞋穿。這個鞋子論一出之後，就引起熱烈的討論。 有些人就說鞋合不合腳應該由腳來體會，不是找一把嘴來說了就算數，有些就說穿什麼鞋才合適呢，就不是由當政者的評定，應該由人民來選擇。其實這件事很過癮的，第一我們中國人買鞋，尤其是窮人，你小時候買鞋每年我們買一對鞋一個，當然買大一點的，起碼要擺得直在手指以上，有時還要擺夠兩隻。<笑> 因為怕你大食死仔，腳越來越大，變成大腳巴，買回去穿不夠幾個月，不適合穿怎麼辦？所以個個老爸老母跟你選鞋，就不是給你選的，就選到有這麼大，得這麼大。你知道大了之後怎麼穿的？現在很多小朋友不知道的，是閃在棉花在前面，頂住。<笑> 好多人不知道我们试过的了，不要笑啊，真的。我们以前那些白饭鱼穿了自己做劳作，剪块纸皮啊， 煎去 做脚煎啊，做鞋煎啊，摄入去啊，都是这样穿的，大佬。但有个问题很过瘾的，那究竟人民的鞋是不是应该由共产党由领导去帮我们选呢？咁另外讲到第一夫人呢，而家就好过瘾嘅，今日睇啲报纸呢，有张报纸有时装表演咁啊，将佢所有着过嘅衫一套一套咁样呢，逐张摆出嚟。咁的而且确呢，呢个第一夫人呢所谓啊，我就唔知点解共产党会有第一夫人嘅。呢啲如果毛主席翻生呢，直情呢就大王我话俾你清算俾人。不过呢咁第一夫人着衫埋啲举止呢的而且确呢就可以讲一句说话呢就恰如其分。亦都可以话 失礼人啦、 啊。雍容华贵都得。但睇返我哋香港个大炮精个老婆呢我哋应唔应该叫佢做香港第一夫人呢， 呸 佢。呸啱佢聪明嘅真。佢只係一样嘢已经好唔掂。我唔明一样嘢呢，有冇人教佢嘅？第一佢样似邓碧云，我唔好讲啦。但呢个人个样唔紧要，打扮唔紧要，老土嗰啲唔紧要。有一样嘢系最冇礼貌嘅。我经常咧就留意呢啲人嘅，就戴一个变色嘅眼镜。你知唔知戴一个变色眼镜系好冇礼貌嘅？我而家整咗个环节咧，就叫做睇戏教英文啦，学英文啦，我就教人着衫，讲仪态嘅。戴个有色嗰啲会变色嘅眼镜，入到室内咧，变咗茶镜噶。你知唔知啊？人哋就觉得你戴住太阳眼镜咧，去开会啊，去出席宴会咧，系好唔俾面人，系好唔冇礼貌啊！唔该佢啦。梁振英呃咗我哋咁多钱，买个眼镜有钱噶系嘛？总之啲人咧，总之我见到啲人咧，仲有一啲人咧，就中意将个眼镜啲女人啊。仲将个眼镜咧摄喺头发上边， 喂唔兴噶啦而家， 系啊、 真系咁靓啊！ 变色眼镜咧而家已经唔兴噶啦，唔系唔兴啊，系冇礼貌。一入到室内，人哋觉得你戴住太阳眼镜，系好冇礼貌嘅。呢、這个咧就系 人哋唔识选用啲镜片啊， 唔系啊，佢啲人悭皮啊嘛，一镜两用啊嘛，咁啊。仲有咩讲到咩？ 咁啊，商报吓佢话咧系票价调整机制不。应只为加价开绿灯，都是讲港铁啦。 咁中国香港邮康、中国日报香港版呢、這个英文报纸嚟嘅，就系要金砖啊、五国啊，应该咧就团结。苹果社论请招请时晚汇报嘅特首。咁呢个唔使讲梁振英啦，原来每做一样嘢咧 ，BSD 每做一样嘢佢要问过佢老顶嘅，即系原来佢系傀儡嚟嘅。仲有一样嘢， 佢话呢叫内交啊，佢话叫做， 佢泄漏啊，行会机密啊，喂，你有呢啲咁嘅政策出炉，影响个楼价嘅，你就走去话俾阿王光亚听，喂，王光亚就冇一个叫做集体负责，亦都冇人，我相信啊，俾个王光亚、梁振英做胆，佢都冇胆同王光亚讲，我讲俾你听噶，我请示你噶，你要遵守个保密协议噶，你唔可以话俾第三者听噶，你又唔可以咧。以权谋私噶，你唔可以做内幕交易噶。喂，你点知王光亚唔话俾人听啊？喂，仲有很多人买楼咧，好多人就唔识经济嘅。你话俾佢听咧，佢都未必赚到钱。得到呢啲消息。因为咧，但系会影响咗咧，本来谂住买楼嘅。唔好买住啦。嗱，啱啱嗰条鹌鹑喺香港打落嚟，话俾我听，佢想怼冧个楼价。等佢出咗嗰样嘢，睇下有。睇定啲先好买啊！第二样嘢， 喂，会唔会买喺个股票都有喐动噶？ 你真系几聪明，讲埋先啦。比如卖楼嘅，本来讲紧价嘅，差唔多成交噶啦，争嗰一百几廿万嘅，或者十万八万嘅，喂，卖咗佢啦，听日出啦，听日出嗰个辣椒啊，呢个鹌鹑，跟住就最容易影响就股价啦，你可以即刻咧，空咗嗰啲地产股。赚到你笑 嗱，呢个有问题嘅，即系梁振英咧，佢根本就系一个咧，啊，唔系讲礼崩乐坏啦，系无规无矩嘅人嚟嘅。唉，阴公真系，不如以后叫佢打个电话话俾我听，等我朝头早闹少啲好唔好咧？ 嗱，难睬你啊，真系。 咁啊，南华英文早报佢头佢嘅题咧就 sit common ground on work， 咁我谂到系讲呢个占领中环噶啦，啱啱啊？都系讲乔晓阳噶啦，呢个唔使讲啦，即系又系嗰啲啊中间落墨啦，即系话大家要平衡啦，啊，咁啊呢、這个仲有咩啊？林毓华 啊， 英文虎报啊就话咧已经啊。同呢个占领中环开战啦、 嗯， 战鼓已经敲起啦， 响、嗯、起吓。 咁啊，明报有筛选嘅特首背负更大嘅原罪啊！啊，即系明报啲嘢咧，嗱佢咧就永远都系咧小马大帮忙噶啦。佢呢篇社论咧、 嗯、 就同琴日嗰篇一样，即系话如果我哋喺九七年回归嘅时候，当年嘅基本法如果写到明咧。一人一票选特首，最终极嘅民主选举，一人一票选特首系有筛选嘅话、嗯，你估我哋香港人会唔会接纳啊？这个制度呢咁，嗱、 嗯 啊，明报呢啲咧，嗰啲社论呢啲标题咧，啊，就系、是、一张包装纸嚟嘅，即系话俾人听咧，我呢粒糖咧唔系臭嘅。 嗯、 你睇个包装纸咧，好。 但系提示又话最好就唔好系三方都俱伤喎，吓，冇三败俱伤喎。 多余咯，三败俱伤咪又系即系骑墙派咯。啊，再通啊 ！D 一百 ，D 一百，大声台重新出发。D 一百，还声于民。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嘅8:30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啊，大围个美田路啊，向翻新翠村方向，近呢个车公庙路回旋处咧，咁有宗交通意外噶吓，龙尾排翻去美林村。咁啊，意外同时影响到呢个车公庙路咧，向翻沙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翻去个显亭啊嘅游显田嘅游泳池嗰边啊，咁塞紧车各位咧，尽量忍让同埋沿途咧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唔该吓。好，睇翻出边港岛区嘅车龙先。不过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排翻去海景大厦嘅。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大家要拣风啦吓。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顺德中心。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外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继续枕住喺油麻地停车场嗰边，系冇乜点变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反方向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长一啲噶啦，车龙啊。咁新界区思瑞出翻九龙隔田村，另外大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噶。唉，讲翻嗰啲咁嘅电信商啦、银行啊、超市啊，甚至港灯，哇，最近都鬼鬼祟祟噶，发啲信啊，同埋电邮啊，通知我哋啲客户，唉，就话喂，你啲资料咧，迟啲就会转移过去个人资料啦。俾晒人哋直销推广噶啦吓，诶、如果你唔反对咧，啊咁我哋就做噶啦，啊你反对咩？又要电邮啊，亲自上去啊，又或者白纸黑字写信俾佢啦，唉、各位啦吓、啊，大家真系千祈唔好怕麻烦啦、啊，直情直踩去铺头同佢讲，我哋 no 啊，我哋唔爱呢啲都俾晒人啦、啊，啊到时有麻烦噶啦，收到嗰啲啊借唔借钱啊，阿、先生，喂我有个旅游推广啊，老友，不过咁啊，讲真啦，就算你同佢做咗都冇用噶啦吓，呢啲嘢啊真系。有交易嘅，好鬼马嘅，好多古话嘢噶，哎呀，好啦好啦，咁天气方面啦吓，咁啊现时温度啊19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90%啊吓，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30至60，咁啊属于个中等至到偏高噶，咁路边监测站55至85，属于偏高。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咁早上部分时间有早上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吓，都唔系出边乌天黑地咁啊，稍后有几阵骤雨添，咁最高气温大约23度就会暖啲噶啦，咁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雨，咁各位出门口咧带翻把遮啦吓，好啦好啦，咁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喂密码 我是 D100 粉丝 恭喜晒只要是 D100 好姊妹好兄弟就可以专享超笋优惠 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二酒会有环节你听过的啦 而家只要打电话订酒时讲出你是 D100 粉丝 买酒先送开酒刀订购 D100 主持人推介的精选 Channel No. 9 Rosé 138元 Bacolo 198元 荔枝味葡萄汽酒 Moscato 198元 意大利香槟 Prosecco 238元 国际评分92分的 Chianti 338元全部买二送一 订购 D100 二酒会有套装两支红酒免费赠送有105年历史经典酒庄优质的玫瑰汽酒 Channel No. 9 Rosé 一支 都只是398元咋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别为 D100 听众提供免费送货直达府上公司和 party 的地点 查询订购热线2752-9816 2871-9816 Cheers 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 重新出发星期一至五上午7:30到10:00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00到下午1:00 开心快活人 下午1:00到3:00 前因后果 下午3:00到4:30 喂食麻辣素 下午4:30到黄昏6:00 全新环球观察时事文化节目世界公民李锦鸿邓景辉 黄昏6:00到晚上8:00 十级自由风 晚上8:00到10:00 星期一至三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杜文慧星期四五香港情怀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10:00到凌晨12:00 霎时冲动颜联舞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我们不想见到占领中环是发生但是如果中央违背他的承诺这个就是将会出现的情况我们是别无选择 民主大家都理解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 新报的社论呢就说李嘉诚即是话给李嘉诚听又或者分析啦我唔知李嘉诚话俾佢听又话佢话俾李嘉诚听亦话系佢分析咗李嘉诚嗰啲金句之后呢就写咗一篇社论呢篇社论呢就系话香港已经唔系李嘉诚先生熟悉嘅香港啦咁呢度我哋唔好理佢啦但喺文章里面呢就讲到呢、这个三支频谱嘅拍卖嘅今次点解要攞1/3嘅频谱出嚟拍卖呢好简单嘅啫美其名呢就话要有竞争其实呢就开绿灯俾内地呀嗰啲 电信商。 电信商呢加入香港呢个市场占一杯羹就咁简单嘅啫。但係我就觉得一样嘢呢因为佢咁样攞咗1/3嘅频谱出嚟拍卖呢就令到削弱咗个频谱嘅速度㗎。即係减咗速㗎。另外第二样嘢呢羊毛出自羊身上一定加价嘅。我就唔反对竞争嘅。好简单嘅啫。你如果政府係咁样拍卖嘅你攞咗嗰啲钱返嚟做咩先香港政府就唔需要额外嘅钱嘅。个库房水浸嘅。唔好似东江水咁呢流下流落海分分钟呢就俾咗啲凉粉嘅啫。我就拍卖得返嚟啲钱呢如果攞嚟发展香港好似韩国咁全城 free wifi。 係。智能城市。 咁我就支持喎。你即係攞啲钱返嚟呢你有用嘅呢我咪支持你囉。但係当你走去攞返啲1/3嘅频谱出嚟拍卖而影响咗嗰个 服务。 那个服务又影响了个价格因为水涨船高羊毛自然出自良身上 我們的手機就加價了加完價之後還要速度慢了那當然電訊商又要去投資他投資的時候又是要加價最終受害因為你想利益輸送給大陸的電訊商要引入大陸的電訊商入來香港市場第一就是 在香港的水其實香港市場那麼小什麼水其實又是一樣東西那些國企最喜歡來香港插旗的兩個目的插旗第一個目的就是把錢放在香港有個小金庫在這裡第二個目的就是可以調人來香港探世界第三樣東西當日廖輝做港澳辦主任的時候 他堅持香港電訊不可以賣給外人 因為這是戰略性的服務 所以當年就不准HKT,即是老電,賣給新加坡 賣給新加坡之後可能很多人就不會收尾搞出電刑的事爆仔的輸到雞毛鴨血但為了這個戰略性的考慮所以就賣給李澤楷今時今日又將我們的電訊賣給內地公司就進一步控制香港的電訊網絡很大人怕的其實說下去 我不理了這件事我都沒辦法但仍然也有些談論說弊家伙了他們說他們都覺得不是一個公平的遊戲又說浪高了內地的電訊都吹水的不是的大把錢錢多過你的所以我就說我們沒得擋你說引入競爭不能爭論的我們支持競爭的人怎麼跟你爭論但問題是拿了那些錢出來你愛來做投資下去香港什麼 科技2.1,2.0,2.1,2.1都不理你了,麻煩你,將香港全城變為free-wifi,那你就真的香港成為一個資訊科技的中心了。我都很希望肥佬黎的,既然現在去台灣賣不到,你知不知道動新聞,幾千萬人看看,看看你有什麼東西,分分鐘幾千萬人進去的。 他在台灣請600人做這個動身文600人做動畫的那些動畫很難不知道給一些知識大家那些不是畫出來的動畫找真人去做的就是真人演繹的就是帶著那些架撐動手動腳打架非禮強姦斬人全部是真人去做戲這樣做的 香港的編輯就會跟台灣的動畫廠那邊即是動新聞的製作中心聯繫給了劇本他們譬如今日有個新聞這個新聞就是CCTVB主播收到軍刀就找一個真人找一把真刀演繹了寫好了劇本之後在這裡 堆填區就用台北聯繫了拍了之後就上載了我想肥佬黎將這些人搬回來不是搬回一間廠回來起碼為香港有些貢獻大哥你在香港請多600個人尤其是那些年輕人我們做這些資訊科技的事對香港有益的肥佬既然你想撤退台灣為香港有些貢獻麻煩你起碼 將製作中心搬回香港這些人才可以做一些微電影在內地是很受歡迎的所以現在呼籲肥佬麗麻煩你搬回人回來說完李嘉誠所認識的香港已經是此情不再了 大公報社評雙非英有望循港法律體系解決多餘不是說法律的基本法規定要在香港出生的年輕人是香港人一定是香港人不用說你這個689又不准出世指引你的出世指引現在用行政手段就不是法治了這就是人治了星島日報社評就優化票價機制需防從道覆轍由是加價暫時錢都加價不用說取消 可加可減機制啦。文匯報說愛國愛港有標準，就看看你有什麼行動的那些不用看了、即是說了已經、即是他喜歡讓誰入閘就誰入閘咯，很簡單的，田北俊都入不到閘的你不要以為田北俊我是建制派啊，我有錢佬 一樣入不到閘，田北俊分分鐘衰過何俊仁，因為田北俊有機會會贏的田北何俊仁就冇机会赢啊，陪跑嘅咋？ 系 田北俊咧就有机会赢嘅，但系问题田北俊咧有前科，前科就系咧不可靠，前个老懵懂， 系呢个廿三条啊！ 所以田北俊咧就唔使谂噶啦，佢如果再发佢嗰个春秋大梦咧，佢真系要瞓觉啊！ 系 瞓喺屋企发呢个做特首嘅春秋大梦咯。 嗯嗯。 逢一选举就一定有抹黑的了，原来拿这个电视牌照有抹黑的、现在有人去抹黑这个叫做王维基。 为什 么第一阴谋论出来了，就王维基是拍车仔来的。 哦，哪个撑他啊？ 他哪有那么多钱啫，又是肥佬黎在后面咯。我肥佬黎给钱都搞电视咯。 那他卖了个电信公司有水在这里的。 我就可以。 他压在别人咩？ 我就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一定不是。没内幕消息。即是我认识的肥佬黎呢就不会找拍车仔的。尤其是不会找王维基做拍车仔。 喂，我看你那份报纸也都说呢，说肥佬黎身体又不好，又说他银根紧绝、 现在卖不到台湾的这些路呢更加没水比。 又唱他 的。可能共产党真的信这件事。所以即刻喝停了。叫呢个黄黄嗰条友，你唔好搞啦，你唔好做啦。 系 嗱、你泵啲水俾肥佬，肥佬就走去喺香港搞风搞雨， 搞搞震啊！ 咁啊，所以咧就讲翻黄维基啦。咁又有抹黑佢咧、曾经咧嗱、做过一啲咧冇诚信嘅嘢，就当年佢搞电话咧嘅时候咧、就冒认和记。 系。 咁呢样嘢呢好多人都试过㗎啦。我又讲笑话俾人你听下啦。当年你个水壶啊冇得捞啊。 Motorola。 有个翻鬼佬呢嗰个叫做咩 ?Rick Seaman。 Rick Seaman, 巴闭嘅加拿大佬。喺满地可嚟嘅。 是。 就走咗望角做 call 机。 喺呢个角楼度啊。 做 call 机。 是。 收尾呢终于决定引入呢个冇得捞啦。呢个大哥大电话嚟香港嘅时候佢点呢佢就先走去 Motorola, 就话俾人听呢李嘉诚撑佢和记撑佢预备投资在香港做呢个大哥大电话你签名我得㗎啦。咁呢个冇得捞啦，见到个翻鬼佬高大威猛走到嚟话哇和记撑佢喎。 信以为真係嘛。 咁就信以为真啦。咁 但係后来又真真喎，后来又真係真 喎。跟住就返嚟香港就去搵和记啦。咁係咪搵李嘉诚唔知啦，因为我多数应该嗰时搵阿马世文㗎啦。 係 就呢个啊 Simon Murray。 Simon Murray 啊呢个雇佣兵。 係。 咁就话啦，我就攞咗冇得捞啦，当年做大哥大最叻冇得捞嘅。就话嗱，我攞咗佢啦，佢俾我做独家代理香港，嗱，我同你合作啦，咁啊发一得啦，咁啊过十亿身家。 中间你又唔记得咗，中间我打官司嗰度，嗰个流动电话点样同个固网点样拆账嗰度打好多官司啊，大班。 紧要啦，咁即系话俾你听咧，好多人咧，即系你知啦，即系有时咧就系要晒，要晒冷嘅，要搭档嘅，即系话当年王维基咧曾经大告想冒充，即系俾人有个感觉。 系。 今日报纸报道啊，唔系王维基又告我，你好知王维基好中意告人嘅都，佢而家告信报嗰单嘢开审啦，下个礼拜嗱报纸咁系啊就话佢呢啲系黑材料，即系佢又冇诚信，唔系 fit and proper， 就边个俾牌佢嘅，跟住又话喺内地咧有呢个强奸嗰人，所以你话咧香港啲抹黑好犀利，抹黑手段陆续有嚟嘅，所以啊大。戴耀廷就算今日走出嚟，好似 就算你都提醒啲小朋友都系吓，呢、這个系学文思潮啦，咁啊， 抹黑你噶，大家有心理准备啦，最紧要作为传媒嘅消费者、听众、读者、香港嘅 观众吓， 唔好信呢啲谣言咯，就咁简单啦，你要有个 即系过都做智者系嘛， 识得分呢个是非黑白咯， 南华早报讲蔡蒲老师我就真係未听过我摆钱喺银行呢你可以将我啲钱冻结将我啲钱抽税嘅。喂你早啲话 俾我听。 喂你话俾我听利息我就知啫。我摆钱入嚟你冇话俾你有机会我会抽你税嘅你摆钱喺我度。喂呢啲做咩仲系银行嚟咁以后银行就有人信嘅。唉。 咁样发展啫。咁而家吓呢个系IFM 都系咁样撑佢，又喂你搞掂佢，你筹唔到咁多十亿，你冇倾下。 霸权嚟呢啲 系。 成报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爱国爱港有客观条标准，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爱 D 一百搞掂。头条一报，最后啦吓，听众稍安无错。幼稚园免费路漫长。支援家长要行先多余啦。喂当年唐英年选举的时候他说他做了之后 15年免费教育。 还有所有劳工假期5年内跟公众假期看齐都是17日加多5日每年加1日。香港人抵死的抵死抵死抵死。都是那句的。 他有份投票咩香港人 有 啊你真的。 他就接住民望走上大陆的。我有民望啊。 是。 那时候50几啊。是。唐英年跌到20几啊。不过去到投票的时候呢原来是拍住码头的。 是。 不过 too late。咁啊情报未执笠喎。建筑成本亦都是楼价上升的因素废话。建筑成本不是楼价上升的因素。是啲发展商投咗地返嚟之后呢将一啲大家唔好需要嘅嘢呢啲材料啊云石啊所有呢啲嘢呢就加晒落去就夹硬将佢办豪宅咁冇得讲㗎你搵啲金啊第日你不如咁啊每间豪宅入面有金厕所啊仲贵添啊所以呢啲咪废话嚟㗎囉建筑成本亦都係楼价上升嘅因素呢个係好少嘅因素等于酒楼食肆我哋成日讲嘅人工係平过租金租金嘅负担先係最大。咁仲有呢个讲返建筑成本都係楼价上升嘅因素呢、這个就情报嘅写评嘅。讲返呢个虽然呢琴日十级自由风小班同吴志森都讲得好清楚啦，佢就讲澳洲选总理嘅时候咧有轮选机制，澳洲公民咧喺联邦大选里边选出嘅执政党组成政府之后，再由党内轮选产生党魁，这个党魁就会成为澳洲嘅总理啦。嗱，澳洲呢个咁民主嘅国家咧，选民喺选举嘅时候都唔知道边个系最终会做总理嘅，最多只系估到大党里边边位领导嘅啫，某几位领导嘅。但到底真真确确边个真系总理呢选民系唔知嘅。相比之下基本法安排呢令到市民选举前就知道特首候选人系边几个呢比澳洲法特民主制度更加透明清楚。 呢个 就系你做咩学咗吴志森嘅你。你上身啦吴志森琴日又系咁拍手掌。 咁咪点啊哇咁正。 咪黐大炮啊。呢、這个就所以佢 你要引述翻讲俾听你读紧边段嘢啫，咁咪就以为咧，以为大班都喺度支持紧。 律师会投诉啊！呢个叫马恩国大律师啊，香港注册嘅大律师啊。喂，唔该你啊，所有我哋啲听众唔该啦，搵翻嗰啲好，我哋啲听众好叻噶，写信嗰、那个、上次写样板信、那個， 写信佬啊， 再写翻封啊，唔该。嗱，点解咧？全部废话嚟嘅。任何政党去参加联邦大选嘅时候都已经有个党魁喺度就话俾人听呢个就系党魁佢就会出任总理佢嘅党佢嘅政纲系乜嘢喂佢直接大炮佢直接黐线嗰条友真系顶佢唔顺佢仲话选咗出嚟呢你先知喎仲要估下系边个喎喂咪神经唔正常㗎喂佢真系擘大眼黐大炮淨系呢一段已经大律师公会应该谴责佢。即是他那种冇常识车大炮怎有资格做大律师啊喂讲开澳洲呢 就有一个和平的政变了。那位女人呢就推翻了推冧了一个总理。咁佢党内嘅事。喂推冧了总理会怎做呢嗱呢样嘢马英国又唔识啦。咁而家佢党咪自己再选个领袖出嚟囉那个人就会接替做。总理咯但是马英国又不懂的这些东西。在澳洲的宪法呢 都是英女王是元首来的、 嗯、 英女王就有一个叫总督的、 嗯、 就要去到呢找个总督、啊、就说现在我们的党呢、啊、这条友辞职了、 嗯、 现在我们另外选个新的希望你委任他、 嗯、 得到上议院的同意、啊、所以这些事呢马英国呢收档啊唔该去投票啦，唔该啊，唔该即系咪投诉啊？啊，仲有成篇文咧，我哋会摆上 Facebook 噶啦，一阵间大家睇下咧，我哋仲要 highlight 咗佢啊，周鹏啊，即系等人知道咧呢、這个人咧点样喺度乱噏嘢。一佢就喺度吹大炮啊，弄虚作假。一系呢条友咧就无知嘅啊，咁啊讲完咯，咪投诉咯啊，咁啊。仲有社评讲完头条新闻讲完，即系嗱，我哋大部分时间咧，我哋一早五点钟起身咧，吓、啊、做嘅嘢咧就帮大家睇报纸嘅。咁、嗯、我哋一路睇一路咧就会有啲分析嘅。咁样如果大家觉得呢、這个啊表达嘅方式或者咁样做节目法，大家支唔支持咧，亦都可以啊俾个 like 我哋嘅。嗱、啊，我哋呢个风波里的茶杯咧，而家有几多个 like 啊？风啊，林晓华。 嗯26,000多嘛，昨天是。 不是啊，讲风波你就你又想啦。 啊。 你又想。 3,000多是吧。 6,597,哎林毓华为什么你讲真都错。 我未 知。第一你又妄自菲薄、啊、初初作大、啊、跟着又妄自菲薄。啊、喂 ,6,597 我哋排第二的。 是。 即是整个 D100 电台我哋应该是排第二的。 是。 排第一那个呢就应该是梁继章。 是。 即跟着我哋那个叫做开心快活人。嗱，你估下开心快活人有几多 like 啊？ 7,000,7,000多 啦。你问我就嗱，我而家去咗个网页啊，7,347。 系。 咁我哋有几多啊？ 6,000多嘛，头先你话。 六几多啊？ 我而家未曾入到个网页喎。 我只系讲俾你听噶，你唔记得咗啊嘛？7,347减6,597啊，减6,597啊，系几多啊？你计数机喺边度啊？ 输紧入去，你唔好你讲计，你计啦，你计啦，我入紧输入紧 七千三减6,600，唔系即系争成700+咯。 嗯， 哇，争成条街，大佬。 嗯， 喂， 咁你叫啲吓听众吓。 啊，呢、這个你叫啦，你可爱啲啊，你碌大只眼叫啦，等啲吓下啲听众，好似吓我咁啦。你话如果唔俾啲 like 你咧，你又再你又会瞓着觉噶啦。 唔使，我会系自己检讨下咪休息啦吓。 喂，你今日礼拜五做咩要休息嘅？ 我可以唔休息噶，你有冇人替佢？你有冇人同你拍档啊？ 有人要搬屋啊嘛。 吓、啊，而家又改期啊嘛，我都话啦，香港有啲职业嘅系咧系唔可靠啊嘛。 咩？你搬屋改期？ 吓、啊，冇出冇出奇啫。 咁都得？ 点会唔得？ 点解啊？ 点解、啊？ 你咪 咁嗰啲咁嗰啲吓，帮个帮衬强国啲咁样嘅系工厂啊嗰啲啊。交唔到啲家私嚟咁点啊？ 即系装修唔掂，吓死我！唔关搬屋公司事， 唔关事。 我差啲话好多听众， 我哋香港啲搬公司好可靠嘅， 全部消防员做嘅大部分。 咁啊，我帮衬嗰间唔系。 啲消防员好叻噶，而家就话要咩咧？而家翻一日放一日都唔制啊，要翻一日放两日 啊， 翻一日放两日多咗日搬屋咯。 咁啊几好，而家五日一个钟头啊。 翻一日放两日，我真系未听过呢样嘢，我点都唔会支持嘅。翻一日放一日已经系好好噶啦，我话俾你听。 好似人又话提议我哋公司都可以咁做啊，我哋台都咁做喎吓。 佢哋唔制啊，我话翻三日放四日，佢哋唔制啊。 系咯， 唔系翻四日。 咁你又唔好，咁你又抄人条桥啊！真系。 唔系翻一日放一日好啊，我支持啊， 支持。 唔系我哋公司都得噶。 啊。 如果你肯翻一日放两日得噶，不呢度唔系消防局啊嘛、 嗯， 消防局平时系瞓觉噶嘛，夜晚黑，啲、 嗯嗯、 消防员翻去瞓觉噶嘛，如果唔火烛嗰阵时 候，嗯、 啊翻一日放一日都唔得，仲要翻一日放两日，咁你医生又点算咧？医生由朝企到晚，咁佢又点算咧？所以我觉得消防 員，所以医生咪大逃亡，你唔知咩？啊？ 诶、唔系噶， 啊， 对唔住啊，林英华， 啊， 如果喺医管局做为人民服务嗰阵时候，如果做一日做16小时咧就唔得。 系， 如果去咗养和医院做咧， 哦，做24小时都得。 佢走去问院长 啊，喂，我想24小时嘅。喂，大佬啊，钱作怪嘅咋，哥，你唔好信呢啲嘢啊，你又真系咁容易 中毒的，你有没有搞错啊，林毓华？ 你是接触的医护人员少了，现在有些医护人员情愿是说，喂，不要做大佬啊，我做僆好过了，真是。 什么啊？ 不用那么多责任啊。 不用那么多责任。 啊。 那啊，你有什么说，林毓华？ 有什么说？我现在不是上这个 Facebook 咯。 金融中心的排名榜啊，伦敦第一。啊，纽约第二， 香港都几好啊！ 香港排翻第三，新加坡排第四，啊，但系咧就好近我哋， 嗯， 啊，争两分咋，好大镬啊！林毓华， 嗯，啊，唔系我大镬，香港大镬， 而家唔系楼轮讲啊，而家轮流讲， 啊， 即系轮流嚟讲啊！记住啊，林毓华，以后有嘢咧轮流嚟讲。 喂，新沙士紧要啊，真系啊， 又死多件， 系啊。 大吉利是 在天亡云客， 咁啊，康果就嚟噶啦，嚟咗啦已经。 全世界有17个人咧感染咗啦， 仲有啊个死亡率系超过一半嘅， 嗯， 即系死硬嘅， 系全部都系同中东有关系喎吓。 啊，咁啊，如果嚟咗香港嘅话咧，香港今时今日嘅卫生条件、居住环境咧，啊，就衰过十年前。 系。 风波里的茶杯 D100 还声于民1831138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都号员向六名沙士期间殉职的医护人员致祭，医管局高层亦有到场，包括主席胡定旭、行政总裁梁柏贤和多名联网总监。梁振英分别在六名医护人员的墓前献花，亦带领所有到场的人士向他们鞠躬致意。中央政策组前首席顾问刘少佳表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就特首普选表明中央立场，是中央认为今次政改不容有失，提早表明态度，希望控制形势。刘少佳接受访问时说，从中央角度来看，今次政改涉及的问题包括国家安全、一国两制能否落实等，很难依靠弱势的特区政府做主导。刘少佳又说，对立法会通过普选特首的政改方案不敢乐观。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石说，乔晓阳的讲话显示没有真普选，中央想调节港人预期。一名女子在深水埗宇洲街一个单位诞下婴儿，婴儿送院之后死亡，事发在清晨五点多。英国老牌歌手 Dion Warwick 在新泽西州的家乡申请破产，法庭文件显示，这位曾经五度获得格林美音乐奖的女歌手目前只有$25,500资产，但欠下联邦税务局和加州州政府超过$10,000,000的税项。 Dion Warwick 的发言人指出，他出现今日的困局主要是80年代尾至90年代中期而家一段时间未有妥善理财造成，而亏欠的税款经已偿还，但目前仍然欠下巨额的罚款和利息。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雨。而家气温23，系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03，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话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睇翻港岛区，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依然都系枕住喺湾仔运动场嗰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伸延到去城市花园咁滞噶啦吓。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继续实施个间封噶吓。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就自然比较车多噶啦。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仍然系枕住喺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短翻啲，只系上桥位比较车多啫。咁新界区咁啊，早前咧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啦，咁交通啊大致畅顺啦。咁至于私隧出翻九龙咧，现时去到世界花园，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去个小沥源嗰边嘅吓。成哥琴日喺发布会就话啦吓，做特首嘅条件系讲真话、讲实话、有贡献啊，系咪暗串啊？诚信破产，讲多个做，做又做唔到，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嘅689咧吓。就问翻个老人家知啦。成哥就话啦吓，唔好炒楼，量力而为。买楼都买唔到啦，自己住都冇啦，点炒啫系嘛？上车难啊！嗰啲大学未毕业嗰啲咧，就投诉买唔到楼啊！全世界都冇呢啲嘢噶，系香港自有噶。超人哥大佬啊，全世界都冇香港啲楼市咁癫啊嘛！你装个装修间屋都2亿几啊，你梗系唔知道啦，系咪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我仔仔成日都要我买玩具俾佢，唔买就话发脾气，仲话唔想翻学添，唯有买俾佢咯。 吓，咁点得噶？其实小朋友情绪管理做得唔好，唔单止影响小朋友日后性格发展，亦都会影响小朋友面试嘅表现噶。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分析幼儿常有嘅负面情绪同埋影响，更加会讲解改善嘅方法。留意听日中午12:00到1:00开心快活人啦！父母教室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咪喐，打劫要钱定要命？ 要命啊！ 要命攞晒啲钱出嚟啊！ 冇问题，但我啲钱收埋一对鞋度噃。 咁都除鞋啦？ 未肯定。 除啦。 哦，我除。 哇，你对脚好臭啊！ 死鱼味、咸虾味，除亲鞋都冇晒人生趣味。拍紧拖仲走几？想去除臭味，记得听实今日中午12:00到12:30开心快活人嘅 Happy Feet 喜足一生环节，教你除鞋臭，为你对脚急救。 哈哈哈哈，对脚爽晒，唔怕臭怪。 我哋唔想见到占领中环系发生，但系如果中央违背佢嘅承诺，呢、这个就系将会出现嘅情况。我哋系别无选择。 民主咁啊，大家都理解，民主就系少数服从多数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苹果日报评论标题是招请示晚汇报的特首， 这个不是请示、有关的报道都没有用到这个字。我讲讲这件事、因为买家印花税呢征收的对象是香港以外的买家，咁因此呢是有办内交同埋外交的需要的。 我哋唔知道黄光亚踢爆消息前有冇先同梁振英打个招呼，只係知道梁振英系喺度矮化香港，系喺度破坏一国两制，系喺度阉割香港嘅高度自治。 至于他的解释更加是荒谬无理的托词。梁振英真的要办什么内交外交的话，他没有理由单单通知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先生，他还应该亲身或者透过各地经贸办在事前通报各个政府，以示公平和尊重。现在梁振英只在事前向王光亚通水，和其他经贸伙伴和重要的投资者不屑一顾，这个根本不是在这里办什么内交外交，而是实践招请示晚汇报的共党官僚恶习，打击炒楼，抑制楼市泡沫，完全是香港内部事务，不涉及国防外交问题，特区政府有绝对的决定权和自主权。在这个情况底下，梁振英和特区政府有什么理由和需要事先向港澳办通报有关措施？如果连这些税务经济政策也都要事先通报，香港还有什么自治权呢？梁振英此举和内地和香港都有长远的坏影响，对内地官员来讲，香港市场是一块大肥肉，涉及重大的经济利益，若果可以提早知道特区政府的决策或者敏感消息，他们就可以及早作出部署，包括在股票市场兴风作浪，谋取暴利。换言之，梁振英的做法变相是加剧内地官场的贪腐情况，制造更多贪官污吏，制造更多不公平的竞争。而对香港来讲，政府官员以至高级公务员在制定政策措施的时候，就自自然然向北望，特区政府将会变成内地政府的附庸。好似这种出卖香港利益的人，实在不配当特首。 九点十分， 嗱，这个梁振英咧，咁样做系好唔啱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而家已经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完全摧毁咗。 系、佢做咩事大话通知阿黄光亚？ 佢嗰啲借口啦，先嗱，佢又第一冇向公众交代过，只不过班柴仔上完去深圳之后就翻嚟传话，即系老细话俾佢哋听。即王光亚主动话俾佢听，唉，梁振英话过俾我听噶啦，同我请示过噶啦。奶粉嗰度跟住又话我个四岁嘅孙女都系食香港奶粉噶，咁嗱乜爆出嚟嗰阵时，爆出嚟话系事前话俾佢听噶。嗱，记住一样嘢，都紧要。到梁振英出嚟嗰阵时咧，第一佢冇提王光亚个名，佢就话事后，即系准之后，即系决定咗之后先打。跟住咧，人哋问佢点解，佢话内交外交冇人知道噏乜嘅。嗱，外交嘅意思咧，佢意思就系牵涉到 CIPA。咁但系我哋香港喂有专家噶，有公贸处噶。你走去问下香港啲 AO， 如果做呢个 BSD 同呢个咩 SSD， 喂阿胡须仔都识啦。胡须仔好巴闭噶。做过嗰个叫咩世界咩论嗰个咩嗰阵时咧，韩龙走嚟嗰阵时啊 ，WTO 啊嘛 ，WTO 开会做主席噶，喂，胡须仔搞嘅呢啲 BSC 同 SSD，如果胡须仔唔知道咁样做系影响个 CIPA 嘅话咧，喂，炒咗胡须仔佢啦，你使乜走问黄光亚啫？黄光亚都唔识，佢摆明系通水，一系就摆明咧攞就做乜嘢都要问过。喂，不知跟住咧，你又外交内交，跟住话喂呢啲嘢唔系牵涉到香港人嘅，牵涉到好多外交嘅嘢噶。喂，香港啲领事馆、商会全部都反对，你唔去走话俾佢听，唔走问下佢。我而家好担心咧，佢唔系净系话俾黄光亚一个人听噶嘛？佢有冇话到俾嗰个佢个老友咧？佢成日走去嗰度杭州搵嗰个边个啊？去杭州整呢个叫咩？去搭高铁去嗰度啊？ 系 咩春兰啊？搵阿兰妹啊，搵阿兰姐啊， 兰叔都得嘅， 咪女人嚟嗰个。喂，你梁振英，即系而家我哋已经惊一样嘢咧，香港所有嘅嘢咧，你梁振英系啊，周围话俾人听噶。喂，你话俾大陆啲人听，喂，我唔理系官好系咩人都好，有好大嘅利益冲突噶。梁振英一定要出嚟交代呢样嘢，冇得倾噶啦！呢样嘢，喂，佢真系冇一单嘢掂啊！我哋而家香港人系咪我哋系麻木咗又咩咧？系咪麻木咗咧？ 喂，佢嗰啲寸劍啊！ 喂，麻木就冇人叫佢要快啲交代啦，冇人叫佢快啲嚇， 你知唔知 快啲執包袱啦？ 嗱，佢就話開誠布公啊！ 啊， 你知唔知立法會問佢攞嗰啲屋宇署同佢嗰啲來往嘅書信啊？ 嗯， 啊，佢拒絕啊！ 嗯， 拒絕交出嚟啊！咩叫開誠布公啊？ 啊， 佢好似話交代曬嘅咯喎！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咧，今年一月要求屋宇署提交特首梁振英就其山頂大宅啊！寸建问题的书信来往，追查屋宇署在处理梁振英屋企寸建的时候有没有偏私，隔了两个半月大佬75日屋宇署就赶在发展事务委员会开会的昨日才交份文件上去，交份文件而已，不是交些书信，但是屋宇署讲得明了，因为业主，业主是谁啊？ 业主就是689咯， 啊 同埋佢太太咯， 佢嘅代表律师啊，同埋代表梁振英嘅 A P 啊，认可人士唔同意披露有关嘅信函，所以唔能够提供议员要求嘅资料。发展事务委员会嘅成员陈家洛教授就批评阿梁振英又呃人啦，自己应承咗开诚布公，而家就揾律师话我唔中意交啊，我唔同意你交啊，啊手法咧，啊教授就话佢咧。打矛波，喂有冇搞错啊？咁啊好离谱啊！呢样嘢真系唔系开玩笑啊！啊，你咩开诚布公啫？啊，嗱，屋宇署咧隔咗两个半月之后咧，赶喺呢个发展事务委员会嗰度咧，啊，交翻个回复，但系屋宇署提供嘅文件里边咧就话，因为代表梁振英嘅律师咧喺回复屋宇署嘅时候咧就讲到明啦。他们建议业主不同意披露有关的信函，而认可人士都作出同样的回复，屋宇署就基于保密责任和按公开资料守则，他们就不可能提供涉及第三者和个人私隐的资料。 公职人员没有这些私隐保障， 因此他们只能提供屋宇署写给梁振英的信，而相关文件涉及第三者的资料和个人资料就全部好像我们看戏一样在 CIA 那些戏啦，那些文件呢全部呢有涉及啲第三者啊啊同埋个人资料嗰啲含含话。 松晒 划咗去啊。有时你收你睇到啲物件呢 啊 全部系黑色一行行嘅。啊每行得一个字你睇到嘅。啊。咁啊而相关文件呢就冇得俾啦，屋宇署呢亦都冇交代。但至于梁振英点样补救佢大宅寸建嘅空间呢，屋宇署文件呢就表示寸建楼面空间呢有混凝土回填。啊。咁啊寸建通口亦被密封，有关空间都难以再使用啦。但议员之前要求屋宇署提供，屋宇署接纳纠正寸建空间工程嘅资料。屋宇署就话呢佢哋冇啊。啊就住各类寸建物纠正工程备存综合记录。处方亦地未都发现啊类似梁振英个案嘅纠正工程，所以呢佢哋唔能够提供有关资料。好简单嘅， 又去搜查证据囉，影相上网囉。 好简单啦。而家唔该立法会议员呢，唔该你喺立法会提出成立一个有特权嘅 PNP 特别委员会，因为佢唔肯交嘢出嚟嘛，咁开个特别委员会囉。开个特别委员会呢啊，咁你就可以要求佢攞晒书信出嚟啦。 喂，大班，如果呢个犯事嘅人陈大文有冇咁好照顾呢，这个屋宇署真係啊。 唔係啊，唐英年 啊 你同唐英年比较你就知啦。 係。 啊嗰、那个。 一个是掌权嘅，一个就是庶民啦，係咪 唔係嗰个系佢政敌啊。喂，而家屋宇署系东厂啦。 啊 你就是讲错嘢啊，特首坐高铁去天津里 啊， 唔系杭州啊，搵个春兰姐 系 啊，人哋有套叫做咩娇语咩啊，有套戏叫咩小明与 唔系志明与吓 春娇啊， 系 咁而家就有个叫振英与春兰 啊。 嗱，警方咧而家就话搞啲新意思啊，整个 Apps 就我嚟俾你咧报案嘅。我就话俾大家听唔好用， 因为你如果拿来报案涉及那些高官呢，好像高靖之那些，那他不查的，没说 Apps 啊，有证有据有同啊，他都不去查，那怎会走去查先得的？唉，所以说呢，这个政府呢已经呢是令人呢唾弃拖，喂，现在反对占领中环那些人呢就出来逐个排队了，除了你老细威啊，排第一。今日呢，这个文汇报呢就叫陈振东，陈振东乜水呢就做个政协，但是他的政协呢就呃返嚟嘅，怎么呃返嚟呢？他就去了不知边个黑龙江哪度拿了个政协之后呢，就调返嚟香港组，就变成香港政协。 咁冇得。 大家冇得做啦，今年炒咗啦。咁啊，佢嗰间公司呢叫余振控股集团主席。余振呢以前呢就是上市的，收尾私有化了。咁余振呢就是 Payboy 啦，你認识佢㗎啦。就当年穿着拖鞋上嚟我写字楼。我扫佢卖假货嗰啲友。 咁你又衰啊，佢话改邪归正，你又帮佢，又真係。 所以呢啲人呢有咩公信力啊，喺文汇报大公喺呢份咩文汇报。话二千几字，反对派策动占领中环嘅背后。 大班。找人寫而已，簽個名字 而已，第二場戰爭 認頭而已， 戰在緣，治港者愛國愛港天公地義，我港市民必須警惕啊！這個叫陳振東，大家認住他貓樣，以前就賣假 Payboy 的。跟住呢就各界呢就排隊了，佔中就和港啊，譚慧珠協迫非解決問題的好辦法，蔡毅爱国爱港放诸四海皆准，这个全国人大代表。李秀恒沉默大多数必反占中，即是说呢占领中环呢是不会得到市民支持的。咁这个李秀恒什么料呢？炒标玉的，炒工厂大厦的，曾经出过本书呢被人捉到去呢就是抄袭的。 你曾经好像做过电视节目添噃。 不知所谓呢条友就叫李秀恒。好啦，边啲人出嚟撑呢个占领中环嘅呢你讲下啲名嚟听下，吓死人。 你都撑中环定系反对啊？ 撑占领中环啊。吓。撑占领中环啊。 撑占领中环啊。 哇，戴耀廷啦。李柱明啦。 何俊仁啦。 唔好讲何俊仁啦，何俊仁未到班。 未到班。 余若薇啦，咁当然仲有何俊仁，何俊仁好紧要噶，今次佢要辞职 啊， 因为佢嗰个系超级议席嚟噶， 系咯， 但系佢辞职，如果你叫埋带埋呢个咩陶谨申一齐辞啦，整两个位出嚟啦，咁仲有好多人，仲有啦，我哋个老友 郑宇石啦， 朱耀明啦，陈建文教授啦，喂。你想想跟这班友比偷呃拐骗的什么谭慧珠啊、蔡毅啊、李秀桓啊、李秀恒啊、陈振东啊，这些比啊，我问你啊，香港人你支持哪个？喂将啲占领中环嗰啲人咧，啲相摆晒一齐，就将嗰啲反对占领中环嗰啲咧，就摆埋一齐。第一个咧就系阿林英华老细，嗰个最好样噶啦，嗰个。其他等人睇下啲猫样，一个比一个。睇下究竟我哋沉默嘅大多数嘅香港人，支持占领中环嗰啲系好人啦，因为反对占领中环嗰啲系坏人啦。其中一个反对占领中环嗰个咧。就叫黄杨达，现在呢就被这个人民力量踢埋出去添啦，同佢划清界线啦，咁佢哋个主席就出嚟讲咗嘢啊，刘家雄，就话呢即係认错啦，支持佢参选係认错嘅，喂，如果係咁嗰啲人闹我嗰啲，唔该係咪应该同佢道歉啦又话我累佢选唔到㗎嘛，好似係咁讲㗎嘛，咁係咪应该道歉呢？我就想问下林毓华。真的占领中环那里呢，其实一样东西我想澄清一下的。 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佔領中環的，到今天真的我覺得我們那些 他們個個都以為就是一個暴力的行為，就以為好像是那些是年輕人去佔領這個是匯豐銀行的地下一樣，不是那些東西來的。 不是，很多人都不明白的，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不明白呢？就是因為這些他的組織，他不過今天去開記者會，因為你說話呢太複雜了。即是你明白，這些人呢我就一定不可以做電台節目。 書生論證是這樣 的。不是，他們不可以做電台節目，因為他們不是 communicator。 他們上電視又閉話，被洛拱南批評，他就說這個戴耀廷啊，都不知道那些中文又不行，英文又不行，都不知道他怎麼用英文教書的。這樣 有沒有可能的？戴耀廷英文不行。幾時輪到你洛拱南批評啊？ 咁佢話佢上呢個亞洲電視呢個嚇時事評論 Newsline 嘅節目啊，阿 Jukani 嘅節目啊嘛，係啦嚇。 嗱，我而家話俾你聽一樣嘢咧，佔領中環係第一係一個和平嘅公民抗命嘅行動。但係最令人誤會嘅咧，好多人以為咧就揾一萬人走去中環坐一陣散會， 梗唔係啦。 有人是这样想的，所以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的方案，譬如说步行啊搭地铁啊之如此类啊，全部是废的，是占领中环，是坐在那里就不走的了。所以教主才走出来说这个真是教主，这个大主教啊，大主教就出来说呢他不得闲，这样搞法这么多人要做事的，很多人喂要牺牲的，陈主教唉，不是请客吃饭，你都吃完饭埋单走人拍屁屁咩大佬。占领中环大家要记住啊，是有一位而家佢哋提倡呢个占领中环呢，是最少有一万人呢坐咗喺中环嗰度呢唔走 㗎。 直到梁振英呢个咁嘅特区政府交出一个 可接受嘅方案。 可以接受嘅啊，符合普选原则嘅方案出嚟嘅政改方案出嚟咧，有一票选特首咧，先至散去噶。一系你就俾差人抬走。如果系唔走嘅，坐定喺度嘅，所以唔好喺度谂埋第啲嘢啦。啲人有啲人又话去散步啊，去搭地铁啊，嗰啲唔系叫占领中环。唉，你除非你话我占领地铁咁啊，另外一回事。所以好多人唔明嘅，所以我想讲到俾人听明咗之后咧，啲人先知道咩叫支持同唔支持啊嘛。 咁但系你啲咁样嘅吓大律师都喺度讲嘅，冇嘢啊，公民权利同埋政治权利嘅国际公都冇话唔可以有预选或者轮选机制嘅，咁样讲啊嘛，系嘛啊？ 咁都得 啊？咁咪点啊？咁啊，借住嗰个专业身份就话搬嚟搬去，又话喂，全世界各地都有噶，咁样就咁样啦吓。 嗱，你讲翻占领中环嗰啲好养人啦、其中一个我老友记啊，蔡东豪啦。不过蔡东豪咧，本来就好好养噶。我第一我老友啊，呢个佢认我老友，我一定要认佢老友，我死撑佢噶啦。但系因为佢继续同阿多口仔主持嗰个叫 LTV Cafe 咧。本来100分的，现在得回75分都算够运，本来不合格的差不多，就因为平时的形象好的。他人家在那里讲讲这个多口仔讲讲歪理的时候，最难、最肉酸的那个女人呢、那个就叫什 么 呢、那个叫刘什么 刘什么坤啊， 刘 不要紧 你搞错，刘什么坤，刘 叫 Vivian 啦， 有男人名噶， 吓、女士嚟，嗰、那个系个女 士嚟嘅，吓刘少坤，就笑到咔咔声，跟住你最弊咧，我成日我都叫啊，叫啊周鹏咧，喂，蔡东豪我老友嚟噶，你删咗佢啲笑声啦，唔系佢又变到得翻50分噶咋，咁、你明唔明啊？ 你咁样。咁样即系等于当年你立批评人哋将嗰张图片上色一样。 咁系咪都剪噶？ 吓、 系人都知剪咗噶，嗰系转要嚟嘅嘛。 咁当个男声同女声一齐笑嘅时候，请问你点样可以将个男嘅笑声系减咗去咧？ 收翻啲声咯。 咁你即系数码改动咯，大班。 我冇咁做，我即系话尽量可以唔要啊蔡东豪嗰啲声，唔好污染咗蔡东豪。 OK。 咁蔡东豪啦，即系仲有好多人嘅，咁啊小班嘅支持啦，吴志森又支持啦，仲有好多人都支持嘅，有啲咧就骑墙嘅，嗱、 所以问题就是如果你将这些人摆在一起你是看到哪些叫妖魔哪些的样子是你觉得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上游心生的你看到梁振英的我真的要做个节目教人打扮除了教人看戏之外梁振英好心他已经是插苏鼻 但他看相片很嚴重他還有上唇膊他薄到像沒有上唇那樣人們是靠不住的還有又不是沒有錢那塊臉整面的老人斑好心去走去我介紹他去吧整得乾乾淨淨起碼不要肉酸那些是肉酸你明明現在變成肉酸的老人斑怎麼做特區領袖啊大哥 一個老婆戴個太陽眼鏡他又是老人斑出來還有最近好像不見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我罵了他就扮女奇每次下車入政府總部就把西裝戴在肚子上你有沒有見過全世界一個領袖這麼輕佻的兩夫妻你明白嗎這些雖然是小事 不要說我們吹毛求疵也不要說我們歸等挑骨頭是見微知著知道這些人是沒有品包括人品沒有亦都是沒有品味我們香港是一個有品味的城市應該未有自由行之前說到品味很多人喜歡買名牌名牌出了一個廣告這個男裝是Sekia 如果不告訴你你看上去當作LV的了我現在想LV就去告Sekia而已喂怎麼有格仔褲的哇這個店大欺小啊又格仔來的嗎看起來像LV的看起來像啦林毓華名牌你不認識啦湯你問一下吧像不像LV啊唉我就甚少穿名牌看起來總之是名牌的圖案那麼上下啦我問你像不像啊像咯 他就沒有那個LV的名字因為他黑白我看不清楚啦離遠看就像咯 如果你認識名牌人看下去不告訴你是Sekia廣告呢 你就告訴你是LV來的了告他咯 最好了鬼打鬼总之就是回归自己打自己最好了风波雷的茶杯D100还声于民 1831 138 1831 138 D100 大声台 重新出版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上班时间早上9点31分 这分钟继续有话通瓦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看回港岛区先讲到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继续海景大厦那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只是排回这个桥面灯位斜多一点落湾仔不错这分钟回复上顺那一只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中环方向依然都是斜多去到上环消防局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 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排回去两条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去到油麻地停车场那边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这分钟亦都是畅通的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上大学山隧道出回九龙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而已 去年赚135亿的港铁又说准备连续第四年加价按照6月加幅可能达到3.2%推算出来赚大钱都准备加价这些大公司大财团独有的秘方可加可减没错 加就照加班次就照减之后早搭地铁都知道了对脚是凌空的没有人碰到地这个是正常的什么占领地铁早晚的人都做了麻烦各位尊贵的议员真的夹到实了靠你们了好了天气报告现时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88%架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30至60%属于中等至偏高 路边监测站55至85%属于偏高那只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几阵骤雨的，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逐渐暖返啲㗎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唔稳定同埋有雨嘅，各位出门口就要留意啦。好，揸緊车各位亦都要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啦， 傻姐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聪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 啊？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当然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咗，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选 News 再搜寻 D100。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iTune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看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还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堂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 Running the race, brought to you by Ed Chin. This week, Ed and former fund manager Charles Schmidt will touch on the topic from repentance to redemption. Charles had his success, but went through a dark and difficult time in life. This is a story about from success to true significance. See you on Sunday at noon at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钱志健会带给你一个前基金经理的重生故事。星期日中午12点，对冲人生路见。 Running the race every Sunday from noon to 2 p.m.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我们不想见到占领中环是发生，但是如果中央违背他的承诺，这个就是将会出现的情况，我们是别无选择。 民主大家都理解，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支持占领中环咧，仲有个前置件嘅，咁所以你话咧，即系你睇到嘅支持同唔支持啊嘅人嗰啲样啊，从睇相啊、面相，你可以睇到高下立见，你睇到边啲系中，边系奸，即系直情系黄飞鸿同石坚。呢一边反对占领中环嗰啲全部系石坚嚟嘅，除咗你老细个样好啲啊，就真系要讲你老细个样系好嘅。喂，反对占领中环，即系支持占领中环嗰边，全部系中嘅。 啊， 朱耀明嗰啲睇到，你睇个样已经知系好人嚟噶啦。 系 啊，你唔使讲啊，睇个样嗱，陈建文嗰啲我唔识佢啊吓。啊，我见到佢好似都唔系点睬我咁啊，咁我唔识佢冇所谓啦。咁但系即系起码好样，我咪睇落去似个学者啊。戴耀廷又唔使讲啦。喂，余若薇、李柱明啊，一路数落去啊，全部都系中嘅。你搵唔到一个奸样出嚟。但系倒翻转头，你喺 是不是那句呢，相由心生啦， 占领中环那里呢，你找不到个好样出来 啊你真的找不到个好样出来啊，除了老细啊，我都是赞你老细啊即是费事你摸路的。不过老细啊好样的，大家不知道我讲的是谁，讲的李家杰讲的恒基大太子。 那 样是好样的，是吧，他老豆又好样，他又好样。但我都讲一句，你可不可以跟我转达一下，你不 知道 不怕炒鱿鱼就。 转达什么 好眉好貌，点解会咁嘅咧？ 哦， 我約個時間你跟他直接談吧，好嗎？ 好微好貌，又輕本佳人，奈何作賊？喂，真係講下啲樣子，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直情係離譜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嗰班你揾啲人出嚟，所以我話點解中央一年使不過有7000多億維穩費？即係你使咁多呢啲叫冤枉錢啊！你培養一班人出嚟咧。个样系衰噶啦，你睇下逐个称啊，你睇袁国强个样本来好嘅，嗱个袁国强样唔衰噶，但系问题咧拼埋去阿人龙嗰度咧，啊佢出嚟高过人龙啊，但喺品格上面咧就矮咗一截噶啦已经，你明唔明啊？系样衰，即刻知道样衰噶啦，嗱即系大家去谂下啦，你可唔可以嗱？除咗我就系讲个林毓华老细啊大笑之外咧？你大笑之外呢有哪一个、啊、反对占领中环的好样的、你告诉我林毓华找不找到 一个可能有很多人反对未排队未蒲肚头可能那些样子好一点不知道 你想一下啦、即你不用想啦好眉好貌的人不会做这些衰事嘴都不出声的、李嘉诚你要尊重他、老人家、起码他是有钱佬啊！又个个要出嚟表态反对占领中环嘅，佢唔讲， 系 佢唔讲，话唔讲最好啦。我唔讲啊，你逼我都唔讲，你又逼佢唔到有钱啦，有钱好大晒啊，佢富可敌国啊，仲有国际地位啊，最惨你而家全世界，你话中国人喺外国啊，我啊， 系 最出名最受人尊重嘅边个都叫李嘉诚，你睇到嘅嗱，佢投资落个僆仔度，30,000港币咋？我话我都想掹车边发达啊！而家3,000,000美金买咗俾 Yahoo 啊，个软件开发 系 嗱，又识得咁鬼老，都识得投资呢、這个吓、即系我哋啲老人家都开始睇电脑咁解咯。 喂，其实有好多年轻嘅顾问吓。同佢 咁你都个老细狠先得噶，唔好见你老细去投资你老细够咁后生咯，咁咪搞埋嗰啲咁嘅餐厅你唔好话我话冇间好食嗰度阴公乜又？ 咁你未真系品尝过啫吓？ 咁你唔带我去 啊？我听日带你去吓。 咁系，不如听日去嗰度食啦，去你啲餐厅。咪讲翻一样嘢咧，即系梁振英做特首咧系好得人惊嘅，佢系咧。有阴谋的、即是他有个人利益的你看到他的有什么理由将香港一些牵涉到股价、牵涉到金钱尤其是牵涉到地产这些这样的资料、喂周围告诉人听的 唉那他当年是上级的我觉得是 现在就我又等从那个阴公觉得冤枉了、喂他搞到他辞职的大佬喂，咁你梁振英而家咁样周围俾料法，再加埋行会又有件叫做而家仲放紧假噶，都唔知系咩身份啊！ 林粉强 呢个林粉强就偷步卖楼。喂，如果咁讲点搞咧？咁你呢、這个政府系直情系礼崩乐坏。你记唔记得啊？这个梁振英成立这个金融发展局和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时候、你记得我在这个节目里第一时间我说金融发展局你反而不用怕、最怕的是经济发展委员会、现在终于证明我又是对的了今天有个听众说喂大班你很厉害、当年你说这个、佳利大火搵个直升机去救火，我都未听过，即系泼风佬。 风佬啊嘛，系咯。 泼风佬，整个 chimney effect， 佢哋都唔识嘅原来。 系。 喂，咁终于咪又我又啱嗱，我成日讲啲嘢都啱嘅，通常讲早咗啫嘛。林俊，我哋可以重温一下噶。当日阿 Q 仔打电话嚟噶，我同阿 Q 仔讲：，喂，你哋唔好成日闹啊！金融发展局一特夹住啦，经济发展委员会啦，唔该你啦。嗱，听下啦，听下都系点讲啊？今日都系咁讲噶啦。 很嚴重現在還很嚴重那個譚馬錫我一早就說為什麼我一聽到那次那個查史美倫做個報告第一這個變成是諮詢組織那我關心了很多不是嬌仔啊我現在是傳組織的大劑不是啊我現在刑警啊我現在告訴你不是啊你不要這麼想啊你幼稚了嬌仔你這個人很人啊你還沒聽我說完他當然是這個梁振英本來想發達的 我不是贊成成立這個金融發展局他本來願意整個探馬石然後找Green Bear、黃坤那些拉了基金教父那些進去就發達問題回來跟著發達阿喬哥我告訴你阿喬哥現在不是形勢變了我告訴你什麼事阿喬仔之前如果搞了探馬石 起碼這些所謂主權基金你找誰進去都好都是拿公帑去投資就用來掠水的抽水的不是問題是那些是有得監察的現在才糟糕現在這兩個委員會一個叫金融發展局一個叫經濟發展委員會是完全沒有監察的沒有監察然後就用我們的錢去胡亂地投資啊 說了很多人害怕他不是拿錢去投資說明他投資是說明的今天在網上有班大學生好像是浸會你沒有校搞派對就走去乞衣兜拿飯吃你說你現在學校需不需要有間餐廳專門做餐派給那些露宿者老人家 浸會竟然有班年輕人為了開派對 去找老闆說你可不可以贊助我們行茶 <笑>你現在母校真是多少是非另外有一件事青衣有個商場應該是地鐵的商場要不就是領匯要不就是地鐵地鐵的青衣是地鐵商場經常搞些事弄了個花牌在那裡接著弄了一些模型在那裡打小人 你知不知有居民就在投訴投訴什麼說花牌是似魚腩聖會那些打小人是教壞年輕人所以要立即拆掉那你說是不是香港人有時真的很多這些東西那些投訴這些東西如果你給我我就會說這些刁民來的可以不理的你明不明白 你認為對不對沒見到那個牌我不知道有照片你上Facebook看看有照片的哪裡我看不到上Facebook你懂不懂用Facebook我現在就在Facebook你看吧不要緊總之就是一個大花牌然後有些人在打小人有什麼問題我看不到有什麼問題魚蘭聖會有什麼問題不清明的是怎樣喂 魚蘭聖會有什麼問題我看不到有什麼問題很多人就出來說話田北俊篩選特首教原地踏步好田北俊的老闆就是這樣林毓華我下個月扣你薪金了因為你這陣子經常吞破減你一半好過你沒工作這些就是奴隸心態了 普世價值一人一票選特首最公平是任何人都可以參選但田北俊竟然說篩選特首教原地踏步好即是告訴你你再說都沒得選你接不接受他說的話聽聽是怎樣你說是真的那又不真得完你說是假 他又不能選擇我覺得一半是最少一半因為另外說法就是回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就這100%全部都選就變成選舉委員會的千二人選實際上的生意即是有影響第二在國際的形象上一看到電視上這樣搞用不如等於當年前兩年我們看埃及、開羅、倫敦怎樣都說對做生意那邊的穩定 和和平的示威那樣東西是有個負面的影響不知所謂喂說明 2017年 我們有普選一人票選特首沒得收回的所以田北俊這些人貌似忠良這個樣子也好樣子 但問題就是那些東西就是毛主席眼中的反動派，現在真的在恐嚇市民，很眉很貌，就找田北俊出來說，2017年富口婆心一人一票選特首起碼有得選，如果你不接受這個篩選，你在玩東西的話，就給那個1200人選，我情願給那個1200人選，我選你幹什麼，你不讓我選，我是沒有選擇的。 我是沒有選擇的，你誰梁振英我誰唐英年我一定要選他的，我起碼有個何俊仁，我們誰梁振英我誰唐英年我一定要選他的，我起碼有個何俊仁，我們要選他的，如果你不讓我選，我是沒有選擇的。我知道很多人想踢了梁振英走，下次都沒有他的選，你超過40歲了，你說說真話，你又是居港連續有20年，說真話，你加成都說我選得了，說真話，有貢獻就一樣，李嘉誠支持不支持你，不支持我，問題就是起碼你有得選。 你明白嗎？你的問題就是你不是，這個田北俊說的東西不是叫選舉來的，是叫抽籤，賭大小，我開的賭就是這樣，賭大小，因為你買大、買小，不准買號碼。說真話，做實事有貢獻，我做了，做實事就在D100，D100對社會有沒有貢獻呢？當然有啦。 又說真話，那還有什麼不對？弄假貨認同你那些人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投票，投票過那些人我怎會沒有，香港人一票選就給我入閘就可以了，我只是說你給我入閘，試一下，你給我，威嚇吧，威嚇吧，你，威嚇我啊，喂大哥，你真是，電話旁邊正在張先生，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大班，張先生， 早晨，早晨，喂，我聽見剛才大班說 林鄭英的照片呢，他真的，你就算他化妝，整個死屍來的，那就不要說他，他還沒死，你可以說他行屍走肉，不要說他死，不要說他死，不是啊，他如果化妝呢，他塊臉黑了的，是啊，不是假的，真的，十幾年前，我跟他坐 party 陳旭祥，一個謝凱泉，一個他，以前的相同，現在的相真的差很遠，我告訴你，他初出來的時候，二十幾年前，基本法委員會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其實我寫梁振英總共寫了二十幾篇，篇篇是罵他的，不過很慘，所以我有證據，我遲早被人拘捕，當日我寫過一篇文是寫英文的， 就pity face, nothing but a pity face, 英文就說他是得個樣子，小白臉，就是得個樣子，他那時候的樣子很好的，高大威猛，說話聲音又好聽，肯定好聽過我，那班聲音，但問題就是你看今時今日變得個樣子，變到你不服我們這些老人家智慧，我們古代說的那些東西，相由心生，你不能不服，張先生。 所以我老同你講的樣嘢呢，同樣的樣嘢，佢最唔好呢，將佢阿媽媽個老母嗰個格作嚟講嘢啫，真係唔好㗎。呢啲係博取同情啫，咁呢個冇問題，嗰個係佢嘅母親嚟，佢鍾意講乜都得㗎，即係幼稚啲囉。咁你當日我問返你呀，老張，梁心話講真話，揞住個心先好講呀，唔好揞住個心口呀，咁我叫掂咗心好啦。你當日 梁振英、唐英年、何俊仁选特首的时候，你是支持谁的？我当然支持唐英年。你是支持唐英年的？是。那为什么支持唐英年呢？吊吊揈，没鬼用。如果你三个人，还有红酒，懂得叹世界。大班啊，大班。 何俊仁都100%都没有人发选的了。 不是啊，你都没有办法选的嘛，问题就是你。 我都没有票在手。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咯。 你不要这么想，选举就是说你看着三个候选人，你选个认为你支持的特首，你不要理他赢不赢，现在不是叫你买马啊，大佬啊，你当我买马咩？大佬买马就一定要解释马跑出才买啊，选举不是这样的，选举是凭良心选你支持的候选人，不要理他输正赢，记住啊老张，知不知道？我第日去选的时候，大班实选不到的啦，我你不投我票我就死。 是啊，人哋佢自己何俊仁都话自己系冇办法选得到啦，佢自己出嚟选都系话冇得选得到噶啦，呢个系事实嚟嘅。 即系你咧就唔系，我唔系话你，即系你接受现实，即系你明知道咧。A B 餐， 大班，你讲句说话啱。人不要住良心做事、 你好啊，是就是买我帮你讲，你呢就叫两害取其轻，两害取其轻啊，即是你知道两个都不好的了，揀个揀个没那么难的那个咯。 我会同意你的讲法， 即是我们去买 剛才你讲过最重要一样东西，不要揞住个良心讲嘢，我是讲个真句说话。 梗系啦，你唔讲真话，你就唔会听 D100 噶啦，所以你一定要入会啊！你有咗会员卡咧，就证明你讲真话啦。 好硬销啊！ 我 喂真噶，身份象征嚟嘅大佬。 一个你，一个黄毓民，我系商台撑你哋嘅。 哦，驱往矣啦。啊，人面全非啦，有人就会变嘅，跟时间啊，唔好。 当然系会变。但是我是讲啊， 放长双眼睇啊，要吓 嗱，佢又唔想啊拉我拉埋我个名，我就更加唔想拉埋个名，所以以后咧就黄毓民还黄毓民，郑经翰还郑经翰，啊各奔前程，啊道不同不相为谋。 大班啊，大班， 系 我话啫嘛，我都见过黄毓民，但我好多嘢系唔满意佢嘅，但系佢人系有好处，但系个短处亦有好多。你话讲我亦知道好多嘢啊，但系我觉得佢对你咁讲咧，真系好唔好？同时翻嚟司徒话都系俾佢累到讲大话啫。五居公投啊，司徒话系每一个政党整一 个出嚟公投嘅。 唔使讲啦，当日黄毓民曾经讲过咧，如果公投冇50%嘅票，佢系会辞职嘅。咁佢都冇承受呢个承诺啦，即係佢应该辞职，佢应该辞职再嚟多次公投囉，係咪？ 大班啊，大班，我真係好唔满意啊，黄毓民呢喺。 不喺度唔好讲，唔需要讲，因为佢唔喺度。 我知道啦， 佢唔喺度呢，嗱我讲俾你听一样嘢，我哋嘅原则呢，嗰个人唔喺度呢，即係缺席呢就唔好讲啦，即係。 唔系人呢，人无完人，大班。我觉得人无完人， 我都唔系完人， 但系佢有佢个长处， 唔紧要啦，佢唔喺度唔好讲佢啦 ，OK 好唔好啊？ 我知唔好讲佢啦，好啦， 好啦，多谢你电话，我哋电话系18311138，争取时间咧，如果大家想啊打电话嚟啊发表你哋嘅意见，讲下真话咧，就可以打18311138，嗱，我哋仍然有固网咧，可以收听到呢个 D 一百嘅。就是18311100。嗱，今晚咧就有阿朱耀明牧师咧啊，就会出席呢、這个 十级自由峰。 十级自由峰、就因为佢哋今日咧个十呢、這个占领中环三人组啊，戴耀廷，啊，同埋阿陈建文加埋啊朱耀明咧就会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清清楚楚交代占领中环一啲细节嘅。咁啊，朱耀明咧亦都会嚟自由峰嗰度咧，就同大家讲解嘅。 啊，都欢迎大家同佢吓倾下偈。 嗱、我哋要讲翻咧加价嘅嘢啦。嗱，地铁而家有个可加可减机制咧。啊，就加硬噶啦，又加3.2%， 3.2%啊，好似话。 咁、另外咧，迪士尼同埋海洋公园咧，第一系新大手板问政府攞钱，就问我哋攞钱啦。第二样嘢咧，仲要加价。第三样嘢咧，嗱，我再重申我立场，海洋公园咧应该系免费俾香港人入场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海洋公园当日成立嗰个原意咧，就系推广。啊！這個教育的，啊，咁而家咧就成為一個咧遊樂場，啊，點咁 你的人如果入去玩那些機動遊戲給錢我完全接受、另外一件事還有他現在都說有個基金是推廣這些就是只是看水族館看熊貓的對不起你不應該收我錢另外一件事還有他現在是免費一是你就收100元一位你現在最有一個問題就是你的遊客他這樣分開區時可能又被你罵而已不會啊我提議我怎會罵你我瘋了的你真是當我瘋了林毓華另外還有迪士尼樂園政府不可以再給任何錢去第二件事也不可以給他加價最離譜一件事大家不知道所有自由行的人你旅行的旅行團去買票進海洋公園和迪士尼樂園是比本地人便宜的這件事你才會生氣我們明天晚上逐樣跟你說為什麼海洋公園的不遲迪士尼樂園現在新大手版問政府拿錢就不應該給的當日我支持迪士尼樂園但當日迪士尼樂園也曾經答應過不會在內地建這個樂園的 但現在已經吃了現了美國人都很相信的嗎在上海正在建總之沒得談沒錢給第二件事不再注資這個應該不買不注資那需不需要法庭拿個財權不用不買不注資另外一件事還有你的入場券尤其是香港人的優惠應該繼續還有不出價格加14%你有沒有聽過 老人家優惠他仍然維持的我去海洋公園不用錢但去迪士尼要付錢今天節目時間又夠了明天同樣時間再見接下來的就是這個D100台最受歡迎的節目開心快活人